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和大家说一说，家政服务行业最近几年呢是发展很迅速，那市场需求是不断的攀升，也引发了相应的纠纷。比如说老人请保姆照顾却摔伤了，那么谁来承担责任呢？家政人员外出买菜摔伤了，撞伤了别人，谁来赔偿呢？家政公司不履行审查义务，后果很严重吗？今天的节目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家政服务纠纷的典型的案件。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记者9号从中央网信办获悉，在推进治理摄像头偷窥等黑产工作过程当中，各地网信办督促各类平台清理相关的违规有害信息22000多条，处置平台账号4000多个，组群132个，下架违规产品是1600多件。据了解，5月份以来，中央网信办会同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推进摄像头偷窥等黑产集中治理工作，对非法利用摄像头偷窥个人隐私画面、交易隐私视频、传授偷窥偷拍技术等侵害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行为进行集中治理。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摄像头破解软件工作，对摄像头设备实施攻击控制、制售窃听窃照器材等违法犯罪活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9名，查获非法控制的网络摄像头使用权限25000多个，收缴各类窃听窃照器材1500多套。近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全国首例室内公共场所控烟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依法作出一审判决，经营某商场的3被告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之内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服务功能损失费一共是140多万元，并在国家级媒体及河北省级媒体上向社会公开道歉。北京西城警方9号晚上发布情况通报，8月8号，网传一段北京周边路口因为疫情被封，在天津武清一个老人想回北京被警方控制的视频。经查，此消息为虚假信息，是由58岁的男子梁某将此前天津警方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拼凑添加该案因疫情管控措施引发等未经核实的文字信息，后来在网络平台上散播，造成恶劣影响，现在该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据警方消息，在8月9号的凌晨3点多，郭某龙驾驶小客车行驶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境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该车内的乘车人于某某死亡，郭某龙及另外2名乘车人受伤，目前伤者正在救治当中，没有生命危险，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此前据媒体报道称，电视剧《乡村爱情》中的谢大脚的扮演者于月仙在内蒙古阿拉善拍片的时候不幸发生车祸去世。华联超市的员工张国，7月27号晚上在参加合作单位安排的商务宴请活动当中，没有能够遵守员工行为规范，因为不当行为产生极坏影响，损害企业形象，现在根据超市公司的制度决定予以辞退。该员工是否存在违法行为，有待警方调查确定。这是济南华联超市发布的阿里事件涉事员工的处理决定。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邀请到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涉及到家政服务纠纷的相关的典型案件。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 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右安门法庭的副庭长向书朝法官。哎，向法官你好。 哎，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涉及到这种家政服务的纠纷哈。那在不久之前呢，丰台区人民法院也召开了新闻通报会，向社会通报了几起非常典型的咱们曾经审理过的家政服务的纠纷。因为现在的确呢，比如说这种身体不是很好的老人啊，可能独居在家，孩子们呢，子女们要上班，没有办法天天陪在老人身边，于是呢，很多家里人就雇佣这个保姆来照顾老人，还有很多刚刚生孩子的这个年轻的母亲哈啊，因为孩子需要照顾，自己身体呢坐月子也需要照顾，就会请到月嫂， 请月嫂 、来照顾孩子，来照顾这个年轻的坐月子的母亲哈，那么也会和家政公司和保姆打交道。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几起这个典型的涉及到这个家政服务纠纷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目前这个领域这个方面都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纠纷，在哪个环节容易发生纠纷哈。那么今天呢，您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个第一起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第一起案件呢涉及到的首先是一个老人，这个张老太太呢，本身呢，她是一个半自理的老人，半自理老人，她本身头脑清楚，但身体不受自己全面的控制，那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子女三兄妹就要为她雇一个保姆来照顾她的生活起居，那么就是具体的时间就大概是2018年年底的时候，三兄妹之一的刘先生。就和保姆崔女士还有家政公司签订了这个家政合同。这个合同签订之后呢，这个保姆就到张老太太家里，然后照顾张老太太。翻过年儿，第二年的年中， 就是19年， 对， 19年的年中， 19年的年中，老人摔伤了。这是第一次摔伤。 后来又摔了一次。 第一次摔伤呢，伤势比较轻。因为照顾的时候，保姆在旁边当时老太太一滑，然后只是磕了一下头，然后双方协商觉得没什么大毛病，也没去医院，这是第一次。但是仅隔了20多天，老太太又再次摔伤了。这次情况就比较严重。 这次是怎么摔的呢？ 这次是刚才我说了，老太太自己其实她是有自己的意识的，她可能想做一些事情，当时这个保姆去上厕所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老太太翻下来了，掉在床下了，摔到这个地上了。 就是从床上掉到地上。 对，翻到地下。所以这次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嗯， 那么赶紧送医院，但是经过抢救，没想到到了6月份，还是去世了。这样老太太去世，三个子女非常悲痛嘛，这是肯定的。然后双方就这个纠纷没有协商解决好，就诉到法院来了。 他们告的是谁呢？这个三个子女 告了两方。把保姆和这个家政公司都告上了。 那他们认为保姆跟家政公司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呢？ 他们认为保姆在照顾老太太的时候没有尽到照看的义务，然后对老太太的死亡的结果存在过错，所以要求这个保姆和家政公司共同赔偿医�疗费等等各项损失30余万元。同时呢，还要求家政公司返还服务费，然后要求崔某返还工资。这是原告的诉求。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这个保姆跟家政公司哈，那么他们两方各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保姆他就辩称了，说我是受家政公司的指派，管理，我公司管理我，那么在照顾老太的过程中呢，我自己已经履行了相应义务了，已经照顾得很好了。那么老太太死亡呢，认为和自己没有关系，所以不同意原告的诉求。 保姆肯定会觉得很冤枉，那你说我不可能24小时盯着他是吧？ 对， 我不可能不睡觉，不可能这个没有一点点这个时间是吧？我上趟厕所这个时间谁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 是吧？ 对，在开庭咱们辩论的时候，双方就这个观点还是 比较激烈，去对抗性比较强的。 哦、 嗯， 家政公司呢？ 家政公司的意见是啊，刘先生三兄妹嘛，只能其中一，刘先生签、和这个保姆还有这三方签的合同啊，家政公司认为自己是提供的居间服务啊，是一个中介性质的啊、那么签的合同是一个居间合同，他呢认为自己和保姆不存在劳务或者劳动合同关系，而且他认为我居间介绍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了，所以也不同意啊原告的诉求。 哦、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核心这个双方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哪里呢？ 交易三方争议的焦点有三个，那第一就是老太太死亡原因到底是什么？ 哦， 因为老太太本身刚才我说了，她有疾病的，她半自理嘛，她肯定有一定的各方面的疾病。 对，和保姆到底有没有保姆的照顾不周啊，有没有因果关系？ 对，第二呢就是这个保姆和这个家政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他们到底是一个员工的，就是 雇佣关系， 关于雇佣关系啊，是跟家政公司是雇佣关系，还是跟这个雇主是雇佣关系？第三呢，就是保姆和家政公司啊，是否要对这个老人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啊？ 好， 三个焦点。 那咱们逐一的跟大家说一下。那么先说一说涉及到这老人的死亡，到底和保姆的照顾之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对，刚才说到了。双方在庭审中各执一词，都非常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审理中呢，法院就委托了鉴定机构对老太太死亡和摔伤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鉴定。鉴定的结论就是老太太她符合颅脑损伤和自身疾病共同导致死亡。也就结合同时呢，咱们再结合老人的病历中的记载，他的死亡原因，再结合他自身的疾病我们就认为老人的死亡原因是自身疾病和摔伤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个焦点呢，就是保姆和家政公司之间他的法律关系的定性。他到底是一个只是一个推介的 只是一个中介，一个居间的关系，还是说是一个雇佣的关系？ 那么案中三方所签的这个家政合同是三方签订的。合同里条款明确载明家政公司是中介公司。家政公司呢是向这个刘先生和这个保姆，他是都收取中介费用的。这个保姆的工资是由刘先生直接发放的。因此我们认为家政公司在刘先生和保姆形成雇佣关系的过程中提供的是一种居间服务中介服务。那么家政公司和保姆之间是不存在直接的雇佣关系的。 那么通过刚才以上两点的这种核心争议焦点的分析，那我们最后来看一看第三个焦点，我们法院又是如何认为的。 那么对于这个责任赔偿责任到底是由谁来承担？所以其实所有的案件归结到最终都是这个赔偿责任的问题。 没错没错。 那么保姆作为被雇佣的一方，他的工作职责，尤其是针对到这个案件这个张某是一个半自理老人，在工作过程中应该说对老人这个摔伤还是有防范方面的不足的。但是本案中呢，老人的子女又让这个保姆单独和老人相处，所以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保姆不具备一刻不离开张某身边的条件 对对 对， 没错没错。 那么这个半自理老人的状态，其实你全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话，他自己不能动的话，可能都不会发生这种状况。 是 对。那么半自理在他思想中他想去动的时候，然后呢身体又控制不了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摔伤。 没错 那么这个摔伤的后果就不应该全部归咎于这个保姆。另外就是保姆和家政公司之间，刚才我们分析了，它并不是一种雇佣的关系，所以它不应该对保姆的这个侵权行为导致这个摔伤的后果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对于老人的死亡也就不存在过错和过失，所以他也就不承担侵权责任。 不承担侵权责任。 对，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呢我们也说，如果这个刘先生认为家政服务公司没有完全履行，因为他们之间签的那个是居间义务居间合同嘛，那么这个居间义务他认为没有履行完毕呢，他可以另行主张， 我们并不排斥他另行主张这个权利。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家政服务公司就是一个居间的作用吗？ 对， 那还有什么权利可以另行主张呢？ 另外就是可以走居间合同或者现在是中介合同纠纷。 哦， 因为咱们这个本案刘先生起诉的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是一个侵权纠纷。那么我们最终落脚点是那个侵权的关系，那么由谁来承担责任，谁有过错谁承担责任。那么对于合同关系呢，就要看双方之间的合同载明的具体条款的义务了。 明白。那最后这个案件是个怎样的结果呢？ 最后呢，咱们也是综合考虑了鉴定结果，老人自身疾病和这个保姆的过错程度，酌定承担的那个损失，对于老人的这个各项损失承担的是一个15%的赔偿责任。然后一共赔偿了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等各项，一共60,000余元。 哦，那这是由保姆来赔偿的。 对，这是由保姆来赔偿的。 这个家政公司就不用赔偿了。 在这个案件中他不用赔偿，但是另外一个案件，因为他有没有诉或者这是他另行主张的权利，那么居间合同、居间义务他有没有违约责任，那是另案在处理的问题。 明白。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这种家政服务纠纷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您觉得？ 我觉得在这里可以看出，家政服务行业领域它的用工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员工式的用工，一种是中介式的用工。员工式的用工，那么这种呢就是家政人员是受家政公司的指派到雇主家从事相应的家政工作。同时呢，这个家政公司要对后续的家政服务进行持续的监督管理。那么这种用工方式中，家政人员就是一个雇员，家政公司是雇主。 对， 这时候产生纠纷了，就应该是由雇主和家政公司依据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确定。如果家政人员或者说这保姆受伤了，那就可能构成工伤。或者是由家政公司承担雇主的责任。 哦，明白。好，这是第一起案件哈。那么第二起案件又和第一起案件有什么样的不同？您能把第二起案件这个情况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二起案件合同那个案件的那个性质就变了。刚才说了，那个案件是侵权纠纷案件。这个是一个合同案件。劳务合同纠纷。其实顾名思义嘛，肯定有一个雇佣的关系在里头。这个事情呢是在2019年10月份发生的。安某是这个安女士 安女士 和那个王女士以及家政公司签订了这个家政服务合同。约定呢，这个安女士选择王女士作为住家保姆。 就王女士是保姆， 对吧。 安女士就是雇佣王女士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 那 么合同约定很明确，工作期限、服务期限是1年，然后工资每个月5000。这些都约那个签订完了写清楚了。然后到了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仅履行了1个多月的时候，双方就发生纠纷了。这个保姆就说这个安女士安女士打他。并且为此报了警。然后随后这个就离开了这个雇主家。然后呢，刚才我说了1个多月的时间，工资没有结清，他离开之后，就想起来，就觉得我应该去主张我的拖欠的工资，所以就起诉到法院 了。这起案件原告方是保姆， 对， 是吧？他告的谁呢？ 他告了两方，这个安女士和家政公司。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6000余元。 那安女士和家政公司又怎么说呢？ 安女士说，我没有支付工资是因为保姆在服务期间你服务不到位，给我造成了损失。你服务我自己都感觉到不舒服不舒适，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对吧？并且他认为就是双方在起诉到法院之前进行过协商沟通，那么沟通过程中你说你没有服务好不要工资。你说过你不要工资，但你现在又起诉到法院要工资。那么家政公司他的答辩意见是三方是签订的是居间合同我履行的是居间义务，所以我也不同意来支付这个 公司 啊、哦，这里面中介公司不，家政公司也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居间的地位，是吧？ 对， 哎，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后来法院又是如何处理的？ 这起案件也是有它的争议焦点的。 嗯， 那么你要对方履行支付工资的义务，那么你是否全面履行了这个你的合同义务？ 嗯， 你是否照顾好对方了，是吧？按照合同约定去做了，那么人家该付你工资、 嗯、 啊，这个是焦点之一。 嗯， 那么还有就是他起诉了两方、 嗯、 那么家政公司是否需要支付劳务费？ 是 啊。 嗯， 综合分析，首先咱们看一下这个三方签订的家政合同啊，是肯定是合法有效嘛，双方都签字、 嗯、 啊，盖章的盖章，签字的签字，都应该依约履行。然后双方合同的第七条也约定了，安女士要向家政公司支付一次性中介服务费1500元。 哦， 嗯，然后她还要提前预付保姆的首月工资。 嗯， 这个首月工资要由家政公司来保管。那么在审理中呢，安女士和家政公司都认可各方对于工资的约定是由安女士直接支付，然后并且是由家政公司进行保管。 嗯 啊，所以结合整个情况来看，家政公司的合同义务是居间介绍。 哦， 同时这是他的主要的义务。那么另外呢，他在收到安女士预付的工资的时候可以代为保管。那么现在呢，家政公司已经履行了这个居间介绍义务。安女士没有预先支付这首月工资，因此她也不需要履行这个保管义务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资应该是由安女士发给保姆的。 对， 所以安女士和这个保姆之间她成立的是一个劳务合同关系。她应该向这个保姆支付工资。家政公司刚才说了，她应该是居间方，她不承担支付工资的义务。那么关于工资的数额，刚才我说了，双方这个案件作为案例，这说明他们之间的争议焦点就是比较激烈。当时庭审比较激烈，双方都提交了录音聊天记录这些证据啊。根据这些证据，我们综合认定这个保姆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也就是说他只履行了一部分、 哦、 做到了一部分。 就是实际上在这个担任保姆的过程当中其实做的并不是特别好。 对， 对吧？ 对，说白了就是这个。那么这样的话他构成违约，就要承担相应的劳务费酌减的这个只能是接受这个损失。 对对对。 嗯 啊，后来是怎么判决的？什么结果？ 判决他主张了6000余元。那么法院就根据这个整个的情况判决安女士支付保姆部分劳务费，大概50%，近3000元。然后这个案子一审宣判之后呢，双方都上诉了，二审维持了。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家政纠纷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案子就属于中介式的用工，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员工式的用工。那么这个案子属于中介式的用工。那么在这种中介式的用工里那个情况下，这种形式下家政公司提供的是居间服务的家政模式中，家政人员的工资是由雇主承担的。刚才说了是由安某直接给付的。那么家政人员他这个保姆他履行义务不当，他没有做得很全面的情况下，应当承担的是违约责任。那么在三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好各自的权利义务，在这样在发生纠纷的时候，要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寻求权利救济途径，避免各方诉累。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因为如果你选择准确了的话，那么家政公司其实他是不用参加诉讼的，他只要起诉、起诉这个安女士就可以了。 好的，这是第二起案件哈。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第三起案件没有时间跟大家介绍了，您要最后跟大家说一说，那么通过我们今天所介绍的案件，那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简单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那么在这个家政服务行业一般是由三方来参与的。那么这三方主要包括家政公司、家政服务人员和雇主。对于这三方，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如何预防和规避风险呢？首先作为雇主，他在选择家政服务机构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规的 家政服务机构，要签署书面合同，要注意审查这个家政公司的市场信誉，查看公司的相关资质管理制度同时他要在进行面试的时候对于保姆对于家政人员的素质专业培训情况要进一步了解。那么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用列举式的方式来列举好双方的权利义务。那么防止事后推诿扯皮。那么同时我们建议在选择这个家政服务形式的时候尽量选择员工式的用工方式，这样发生纠纷的时候可以直接找公司来主张权利。这是对于雇主来说。那么第三呢对于雇主来说还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那么你把家里的老人托付给保姆的时候自己也要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 没错。 不能全部都推给保姆。 是的。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请到这个向法官暂时说到这里哈。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右安门法庭的副庭长向书朝法官，谢谢向法官参加节目。好，向法官再会。 再见。 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新闻热点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